欢迎知识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徐良问了问爱虎、乔兵、胡小鸡：“你们三个人谁会做饭？”这仨人，你看我，我看你。爱虎把脑袋这么一摇，不会做。胡小鸡过来告诉徐良：“三哥，您别看我们家里边是开饭馆的，做饭炒菜呀、啊，那都是厨子的活，我呀一点不会。唯独那乔兵过来了，嘿，三哥，我会。哦，你会做饭，我会吃。嗨，你们都不会做，那就好办了。今天呢，看看俄老西子给你们亮亮俄这个手艺。哦，这么说，三哥您会做饭？那是当然了。告诉你们说呀，什么切条、擀面、削面、拉条、揪疙瘩、削疙瘩、扒的疙瘩，还有那个咸鱼钻沙，我都行。这仨人一听，开这倒不错，整个到了山西面馆了。眼瞅着徐良切起一块肉来，在案板上拿着个切菜刀剁了剁，随着他就吩咐那仨人抱柴火的抱柴火，往锅里添水的添水，点火先把这牛肉给煮了，梆梆梆，他又切了不少的葱姜蒜往里边这么一扔。这边啊坐着川呢，他呢找了这么一个大面盆，倒不客气啊，拿着个瓢啊从这口袋里边往这面盆里边足足的崴了有这么五六斤的面，又上水缸那儿崴了这么几瓢水，他就活开面了。活着活着一看呢，啊，本来想削面，看起来面太软了，削不成了，咱们就改拉条子了啊。那边呢，那个牛肉已经煮好了，你瞅它吧，又往里边倒点酱油啊，搁点盐，随着他就拉开条子了。一会儿的功夫，拉了不少的条子呀，就往锅里边这么一放，这么一煮，嘿，功夫不大，拉条子煮熟了，也甭浇汆，都在里边呢。一人盛这么一大海碗，一人拿起一双筷子来。徐良啊找了找，从旁边那辣椒罐子里边抓了一把辣椒面往上边这么一撒，又把那醋罐子拿过来了，自己先咚咚咚倒了不少醋啊。你们谁还哈醋啊？我们不喝醋，您自己得着吧啊。眼瞅着徐良端起了大海碗来，秃噜秃噜吃的这个香啊。爱虎呢在这个厨房里边找了找，嘿，他呀发现那儿有这么一个大酒坛子，呼，这下爱虎可高兴了，抱着酒坛子就过来，嘿嘿，这儿有酒，嘿，这儿有酒，嘿，这酒喝着就没事了。徐良把自己饭碗往那儿这么一放，过来就把这酒坛子给抢过来，咣当这一下往地下这么一摔，摔了个粉粉碎，这个酒啊是洒了这么一地。老兄弟，你这个人啊怎么既吃不记打，好伤疤忘了疼啊，还要喝酒啊，我让你喝啊，你就趴地下好好的哈吧。得，爱虎一看这还喝什么呀，全都洒地下了，哎，吃饭吧。这仨人啊赶快的端起大碗来，秃噜秃噜跟着徐良一块儿吃这个拉条子。他们吃饱了之后，您想没喝酒，这爱虎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哎呦呵，我可是有点困了啊，没别的，我呀先歇着去了。嘿，他就往旁边那个床上啊这么一躺，徐良过来就把他拽起来了。老兄弟啊，你这是做甚？我困了，我睡觉啊。不行，不行，睡觉那有睡觉的规矩啊、哦、跟您一块出来睡觉还有睡觉的规矩，那是当然了。那您说应该怎么睡呢？ 咱们四个人是啊，东西南北都得看到了。哦，东西南北还都得看到了。一个人头朝北，一个人头朝东，头朝东的要枕着头朝北的脚啊，枕着脚，一个头朝南的要枕着头朝东的脚，一个头朝西的要枕着头朝南的脚，头朝北的又要枕着头朝西的脚。嘿，这仨人这么一听，这是睡觉呢吗？啊，这还有个名字，哦，还有个名字，这叫什么呀？这叫做罗圈睡。哦，罗圈睡，把咱们的包袱都放在中间，每个人还都得带着刀。哦，睡觉嘛，带着刀。嗯，可是一样，睡觉可是睡觉，不准闭眼啊，不闭眼那叫睡觉啊。不但不能够闭眼，还得装着打呼噜。这仨人一听，这叫怎么睡觉呢？您这是要干什么？我要招贼啊，招贼。你们想一想啊，那个周瑞带着那些毛贼，他们能够甘心把自己的老窝给丢了吗？他们肯定的半夜时分要来到这儿找我们报仇，他们要把这个老窝夺回去，所以我们睡觉必须得睡这个罗圈睡，等着他们来，我们好把他们斩草除根。嘿，这仨人这才明白，怪不得呢，爱虎一再的说咱们赶快走到前面找个镇店去住店去，这徐良啊不让走，说就在这儿住，已经把这个贼呢都给吓跑了，感情他憋的是这么一手。嗯，不单是为当地的老百姓除害，还要来个斩草除根。嘿，要说徐良啊想的可真够周到的。于是四个人就按着徐良说的，这个枕的那个脚啊，这个枕的那个脚，东西南北四面，徐良告诉他们了，一旦听见动静，只要是有一个人一起来，另外那仨人啊跟都等起来。哎，徐良呢就盯着这个门，让他们三个人呢盯着两边的窗户，装着打呼噜，藏好了之后，四个人啊比赛着打呼噜，打着打着呀，这爱虎实在憋不住劲了，他是哈哈大笑啊。老兄弟，你笑个声，我笑什么呀？有咱们睡觉的吗？啊，嘿嘿，这个贼要是来了还则罢了，贼要是不来，咱们就这么打呼噜打的一宿，咱们这鼻子还不都抽干了啊。胡小季在旁边一怼，老兄弟说的还真是个道理，这么着咱们呢别一块打，轮班打成不成啊？对不对？多少的也有点歇着的功夫。嗯，那行那行，说好了，轮班的打呼噜。果然不出徐良所料，那个病判官周瑞两只剪都让徐良用这个宝刀给削了，他是望风而逃啊，这一下就跑出了西沟口，到西沟口外边那儿有个山洞，他往里边这么一藏，心中暗想啊，我就这么着把我这山寨给丢了，不行。于是他出去呀，把王三给找着了，叫着王三一块儿来到这个山东。王三，过去的事儿啊，咱们也就甭提了。你能不能够把咱们失散的兄弟都给我找来？哎，咱们从此以后决定是平等，也甭管是山寨主啊，也甭管是伙计，咱们一切甭管做了多少买卖，咱们全都平分。你看怎么样啊？您说话可算数，嘿。我要是食言的话，让我不得好死。既然这样的话，我出去把咱们失散的弟兄我赶快的找一找。对对对，越快越好。要说这王三呢，不愧叫机灵鬼，功夫不大，把那些失散的小子们全都给找着了，一块都来到这个山东，见着周瑞了。周瑞告诉他们说，从此以后啊，哎，咱们就地分赃， 也甭管我是不是债主，也甭管你们是不是伙计，甭管做了多少买卖，咱们都平分一人一份，看怎么样啊。那大家伙一听这倒行，可是有一样，咱们的老窝现在已经被人家给端了，看起来这四个人呢还没离开咱们那个山寨，咱们怎么就能够平白无故的把咱们的山寨拱手相让呢？哟，寨主，那您说怎么办呢？我说怎么办呢？你们先在这山洞等一等，我回去啊，先探探道去，我到那儿瞅一瞅，看一看怎么样啊？如果说这四个人他们要是走喽，咱们就回去；他们要是还没走，今天夜里边睡在咱们那儿了。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咱们想办法呀，把这四个人结果的性命夺回咱们的山寨。这些小子们一听，好啊，我们全都听寨主您的。行，你们等着我吧。这位周瑞啊，还真是悄悄的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呢，正赶上看见徐良那儿和面呢，一边和着面，一边跟那哥仨说：“那些贼啊，都让我吓破了胆子，他们是不敢回来了。”哦，周瑞看到这儿，转身回到了山东，就告诉他手下这些弟兄们：“今天晚上你们就跟着我一块去，到那儿按我的号令行事。”就到了二更时分呢。周瑞带着王三他们这些小子们一个个手持钢刀又回来了，悄悄的进了个这栅栏门，再一听这里边正赶上轮到乔斌那儿打呼噜呢。您想想这开路鬼乔斌那个呼噜打的那个响啊。周瑞一听行了，他们在里边睡得这么沉，干脆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嗯，有的是柴草，咱们呢把门口这儿这么一堆，窗户那儿也堆起来，一把火，咱们连房的带人把他们全都烧死在这儿，然后咱们再重新盖房子，这个地盘还是咱们的。是，这些小子们呢立刻行动起来，就把这个熟界呀、都抱到了这个门口这儿，嚯，堆起来足有40多高啊，窗户那儿也堆了不少的柴草，全都准备停当了。周瑞吩咐了一声：“行了，来，咱们点火烧人。”他们在外边啊，也就刚刚要点火这个功夫，其实这屋子里边呢，徐良把外边的情况听得是一清二楚，心里想：“嗯，这小子打算烧火烧恶门呐、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当这个周瑞刚一说出来“放火烧人”，徐良拿着大环保刀蹭了一下就起来了。他这一起来，您想想，全都枕着脚呢。那哥他蹭的全都起来了，徐良蹭。往外这么一窜，就从门口这儿胖了一脚，把这40多高的熟地杆耳朵就给踹翻了。周瑞抬头一看，哎呦，这白眉毛老西子又出来了，他是掉头就跑。他知道啊，徐良一旦追上他，他的性命难保。那哥仨呢，咣当咣当咣当都从窗户这儿窜出来了，手持钢刀啊。这帮小子们这么一看，哎呦，这还了得，感觉人家早有防备，呼啦这一下想跑，那哪跑得了啊。这哥仨抡起刀来就跟削瓜切菜一般，展眼之间就把这帮小子啊全都结果了性命，躺了这么一院子。再一找徐良，嘿，不知道徐良上哪去了。哎呦，爱护兄弟啊，哥哥，咱们三哥呢不知道，肯定他追下去了。这么着，你们二位在这儿等一等，我找着三哥去。哎，你快去快回。行，放心吧。爱虎手持钢刀就追下来了。徐良啊，一看周瑞往前跑，他在后边揉揉揉揉揉一劲的紧追呀。尽管如此，他追不上这周瑞。什么原因呢？周瑞在这个地形他太熟悉了，毕竟徐良对这儿的地势不熟悉， 眼瞅着东瑞啊就跑进了西沟口，他也从西沟口这儿追下来了，人家又出了个北沟口。徐良呢不知道人家前面有什么埋伏啊，心中暗想，出了沟口万一前边要是有什么村庄，这小子要是一钻到村庄里边往里边这么一扎，我上哪儿找他去呀？他在后边这么追还真不错。这个周瑞啊还真没进村庄，奔哪儿了呢？前边啊有这么黑乎乎的这么一片围塘，眼瞅着这个病半宽周瑞就钻进这围塘里边去了。徐良在外边这么一看，不能钻苇塘，怎么？他在暗处，我在明处，我要往苇塘里边这么一钻，我非吃亏上当不可。徐良就站在苇塘外边是高声呐喊呐，你这个小子啊，你是往西北跑了，我看的是一清二楚的啊，我告诉你说呀，你这个往西北一跑，西北那边这个芦塘叶子就在那儿不住的晃动，肯定是你奔了个西北跑了。我上西北啊那等着你去，咱们两个人是死约伙，是不见不散。哎呦，周瑞在苇塘里边这么一听，怎么着？苇塘这么高的苇子，而且又是在黑夜，这个老西子怎么看得这么清楚啊？他怎么就知道我奔着西北跑了呢？嘿，啊，老西的老西的，说起来啊，你还真是个大傻瓜。你要是不提醒我，我还真不知道这苇子叶一动，你知道我往哪儿跑了。嗯哼，你不是提醒我了吗？你上西北等着我去。而且再一听苇塘外边咚咚咚咚咚有人跑步，哼哼，我呀偏不上西北，他呢？在苇塘里边这么一转身，用这手啊悄悄的一分这个苇塘叶子，他蹑足潜踪啊奔这个东南这儿走下来了。来到东南苇塘边这儿，轻轻的把这苇子这么一分往外看了看，嘿嘿，这儿没人，心想啊，老西北你在西北等着我吧，啊爷爷我呀从东南这儿出来了。他呢就从这个东南这儿出来了，出来仔细留神这么一看，嗯，那边好像蹲着一个人呢，怎么半天不动地方啊？是不是我看差眼了？那不是人，是个土堆。嗯，他呀悄悄的冲着土堆这儿过来了，他就是刚刚来到近前，没想到啊蹲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徐良。徐良心里明白，我指西北啊，你肯定的得往东南跑。嘿嘿，徐良早在这儿等着他呢，一看他过来，噌往起这么一站，哎呦，把这周瑞给吓得，呵，闹了半天还是我是傻瓜呀，我赶快跑呗，一转身噌楞又钻进苇塘里边去了，来到苇塘里边就往这儿这么一蹲，他也不敢动弹了。徐良就在外边看着，呵呵，好小子啊，你打算在这个蹲着，嗯，我跟你是耗定了，我看你是什么时候出来，你只要一出来，我这个阎王爷呀就要你的命。等了一会儿，这周瑞一想，嘿，他怎么看得这么明白，他知道我在这儿蹲着呢。徐良一想，老这么等着也不是事儿啊，索性就从旁边啊拿出几块石头来，就往这个苇塘里边啪啪啪无助的扔石头。这周瑞在里边啊左闪右躲的就躲这个石头，功夫一长呢，徐良一想，我跟他这耗什么劲儿啊，干脆我回去找我那仨兄弟去，我们还是奔武昌要紧，我呀不搭理他了。虽然说是这么想的，嘴里边呢还一再的说，我是跟你耗定了，看你什么时候出来，我呀就在这儿跟你耗定了。说完话一转身悄悄的往回走，走不远眼瞅着前边来一个黑影，看了看好像是爱虎啊，是老兄弟呀。哎呦，三哥您这是，哈，别提了， 那个小子钻了胃疼了，我是不管他了，咱们赶快回去吧。他们回到来以后，见着了乔斌胡小鸡，赶快的就把院子里面这些死尸啊，包括周瑞杀那个毛二，全都搬到屋子里边去了。有现成的柴草啊，堆了堆，这一把火是连这个死尸带房子是一块的烧啊。烧完了以后，三个人趁着夜间是继续赶路，往南边就走下来了。这么说吧，到了第二天了，走出挺老远来，眼看呢都到了下午了。徐良说，你看看咱们这儿正赶上前面有个镇店，咱们是不是在这儿先住下呢？爱虎呢，他是急脾气，贪着早点的到到武昌。嗨，天还早着呢，三哥咱们再往前再多走几里。这几个人也没原因，就跟着爱虎继续的往前走。走着走着呀，看着这个天哪，可就黑了。哎呦，这个乔斌这点嚷嚷，你看看你看看，咱们走在这儿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肚子也饿了，刚才要是听三哥的住店多好啊。嗨，爱虎瞪他一眼，都这时候你埋怨谁呀，咱们看看有人没有，咱们打听打听。正在这功夫，前面还真过了一位。爱虎上前跟人家一问，说此处有没有什么镇店，有没有什么店铺啊？人家告诉他了，您呢再往前走，那儿有一个土坡，那个土坡上边呢有这么一棵大树，哎，参天之构，是枝叶茂盛，过着这棵大树啊，那儿有这么一个镇店，叫做孤树店。东西的大街紧东头路北楼，那儿有一家客店，这个客店甭提多大了，而且里边呢阔人也有，穷人也有，阔人呢住在里边，穷人都住在外边，是通铺。哦，谢谢谢谢。三个人急急忙忙按人说的方向上了土坡，看见这棵大树了，也到了这个孤树店了。东西大道来到锦东头路北喽，嘿，这确实啊有这么一个兴隆老店，门开着呢，里边有两条板凳，他们也就是刚刚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店的伙计立刻出来了。哟呵，几位是住店的吗？爱虎上前搭话，有上房没有啊？哎呦，上房是没有了，但是呢我们这儿有这个东房，您看怎么样啊？啊，东房就东房吧，我看就住在这里吧。啊，那么呢您跟我们来吧。这伙计领着他们往里走，伙计呢还一再的跟这个徐良说话。哈哈，掌柜的，您是山西人呢？我是山西人。您贵姓啊？我姓徐。他们进屋说话了，那个北屋啊帘子唰挑起来了，从里边探出一个脑袋来，往外看了看，瞅见他们唰，这人又往回这么一缩，帘子又放下了。随着伙计就把他们领进了东屋，进了东屋把灯点着了，伙计打来洗脸水，拿着水壶给他们沏茶的这功夫，徐良这么一看呢，啊，我说呀，这个店它是个贼店。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镇》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

山林，知世恶，血担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徐良、艾虎、胡小骥、乔斌，他们四个人呢，都背着包袱，带着兵器，让这个伙计领着，拐过了影壁，就奔这个东屋这儿走过来了。到了东屋这儿了，伙计把门给他们开开，进屋以后把灯先给点着了，让那四位进来。随着伙计呢，就给他们打好了漱口水呀、洗脸水。接着，人又拿起茶壶来，上厨房给他们沏茶去了。借这个功夫，徐良把这个东屋啊仔细的打量了一番，一看这又有床铺，哎，那边呢还有个八仙桌子。瞅完了以后啊，徐良把脚这么一跺，老兄弟啊，三哥。怎么着？这又是个贼店。艾虎一听，行了，三哥，您怎么到哪儿都有疑心呢？您怎么到哪儿都说是贼店呢？哪有那么多贼呀？你看看，我跟你说啊，你不信。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我看见那个上房啊，那个门帘往起一挑，从里边探出一个人来，他看了看咱们，马上又回去了。而且刚才来到这个屋里边，我这个一看呐、这儿确实的是个贼店。嘿，这仨人全愣了。三哥，您凭什么说人家这是贼店呢？呵，你们看，说着话呢，徐良就往旁边这八仙桌子底下这么一指，三个人过来这么一看呐，地下扣着这么一个铁锅。嗨，闹了半天，三哥您就看这铁锅了。哎，这是人家用不了的旧锅，你看看这是旧锅吗？一瞅还是个新锅。哦，这准是想换呢，还没换呢，放在这儿了。这有什么呀？这也值得您疑心吗？哼，老兄弟，你过去把这个铁锅给我搬一搬。哎呼，过来了，伸着两只手一搬这锅，嘿，纹丝不动，怎么搬也挪不动。艾虎过来插楞，把自己的刀拽出来了，要拿这个刀啊撬这个铁锅。徐良过来一把把他拉到旁边，呵呵，用你那个刀撬啊，还不如用我这个大环保刀把它剁了呢。徐小骥过来把徐良也给拦住了，慢着，三哥，指不定是怎么回事呢，对不对？咱们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咱们呢多加点小心也就行了。哦，老兄弟啊，今儿啊你这个酒是又喝不成了。哦，我又不能喝酒，不但不能喝酒，告诉你们说，这儿的汤这儿的菜我们也不能够吃。哦，连汤菜都不吃，那咱们怎么办呢？就跟你要馒头。那个馒头是发面的，里边不好搁这个毒药蒙汗药。哦，白嘴的吃馒头。胡小骥一想，那待会儿伙计来了，咱们可跟人家说咱们吃的可是白斋啊。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咱们四个人一律都吃白斋。对对对，正说着话呢，伙计递着茶壶拿着茶碗进来了。哎呦，四位客官，您什么？您看天都这会儿了啊，你们到底想吃点什么？赶快的给您们预备去啊！你们这里也不有馒头没有啊？馒头有的是啊，你给我呀来那么五六斤馒头，我们吃的多。哦，好好，我看看你这个馒头这个面啊发的好不好？发的好呢，我就吃馒头；发的不好啊，我就吃大饼。啊，是是是。那么你们还用点什么菜呀？啊，我们呢不种菜。 不用菜，嗨，跟您说，就是吃素啊，我们这儿都有素菜，我们吃白斋，白斋，那也没关系呀。我们这儿呢还有咸菜，另外我们这儿有汤，我不喝汤。我，嗨，你们四位怎么全都光啃馒头吃白斋呀？我跟你说呀，我得的是痨病，得吃100日这个素斋，这个白斋，我才能好呢。那么这三位难道说也有病吗？您看他们这身子骨，你看啊，他们这是好了，他们一直吃白斋啊。那前些日子你是没看见呢，他们呢一个个搭着脑袋迈不开嘴，都快死了。这仨人一听心里话，谁快死了？也就是你快死了。这伙计没办法了，那行了，你等着，我给您去拿馒头去。一会儿功夫把这馒头就给拿来了，行了，有这馒头就好了啊。我们回头吃馒头就这个茶水，吃完了我们就睡觉了。你赶快去照顾照顾别的买卖去吧啊！是是是，我走了，我走了，你们早点安歇啊。于是呢，这伙计出来把门给他们带上了，这四个人呢就吃开这馒头了，吃完了馒头，又喝点茶。回头呢就往炕上这么一躺，徐良啊是特别的惊醒。也就等到二更多天吧，徐良小声的一叫着爱虎：“老兄弟，老兄弟，你赶快起来呀！老兄弟。”爱虎呢糊着自己眼睛坐起来了：“三哥，什么事儿啊？”旁边那胡小季啊一直迷糊着没敢睡，听他们俩一说话，悄悄的也起来了。聂马听听，这好像是有人啊，有人。徐良就往那八仙桌子底下这锅这么一指，随着把桌上面那个灯啊就给吹灭了。就听见这锅底下哗啦哗啦直响，嘿，爱虎跟胡小季这么一想，感情真有人呐。三个人悄悄的把这个八仙桌子呀往前边这么一抬，把旁边的两把椅子也往旁边这么一搬，三个人呢就蹲在这铁锅的旁边，听见这铁锅底下这声音是越来越大。三个人又看了看旁边睡着了的那个乔斌，嘿嘿，要说这乔斌呢那真是吃得饱睡得着啊，嘿，这呼噜还打得山响，呼呼，睡得还挺香。为什么不把他给叫起来呢？知道啊，你要把乔斌一叫起来，肯定他就得嚷嚷，他那嗓门又大，别把贼人给惊动了吓跑喽。所以三个人故意的不叫乔斌，就听这铁锅呀哗啦哗啦哗啦响了这么一阵儿，紧接着嘿，这铁锅呀左边这么一起，右边这么一起，直点往上咕隆起了这么好几下，随着这铁锅呀一下掀起来了，哟，从这个里边啊探出一个脑袋来，晃了晃，胡小季刚要伸手去抓，徐良一伸手把他就按住了，眼瞅着晃了两晃这脑袋又缩回去了，接着呢又往上晃了晃，就这么晃了有三四次，随着从底下蹭窜上这么一个真人来。说时迟那时快，徐良早已经做好准备，一伸手砰噔把这小子就拽过来了，右手刀往上这么一架，当时啊就人头落地，把他往旁边这么一拽就给扔在旁边了。就听见这铁锅底下还有人嚷嚷呢：“嘿，怎么着哥哥，上去没有啊？嘿嘿嘿，问你话呢，你倒圆一声啊，这是怎么茬啊，怎么了这是啊，上去没有？他们是不是都睡着了？ 是不是都睡着了？徐良、爱虎、胡小季这仨人也不敢搭言呢，万一让人家听出了雨声不对嘞，那不是打草惊蛇了吗？下边这位怎么问也听不见回音，等不了了，噌一下他也往起这么一钻，爱虎一伸手把这个拽过来，一起刀噗，把这位也给宰了，也往旁边这么一扔。又等了一会儿，下边又有人说，你们哥俩怎么回事啊？到底得手没有啊？嘿，倒是说句话呀，怎么听上边怎么没事啊？我瞧瞧，这第三位啊，也就是刚露出半截身子来，胡小季等不了了，上前这么一抓没抓住，这第三个人咕噜噜噜噜往底下这么一滚。徐良叹了口气，嗨，行了，等不了了，打开门把虎兵叫起来吧。到底这都是什么人呢？嘿嘿，徐良说的一点没错，这儿就是个黑店。这个黑店的掌柜的外号叫做显道神，姓崔，名叫崔豹。他这个黑店呢，跟别的黑店还真不一样，不是所有来的客人全都抢劫，非得看见那个值得一抢的阔主真有钱的才下手呢。先用这个蒙汗药啊把你蒙过去之后，然后半夜三更时分结果你的性命，等到第二天别的客人全都走光了，他们才把这死尸啊抬到后院就这么一埋。人家在这儿已经做这个买卖做了好几年了，从来的也没有漏过风声。那么今天怎么会看上徐良、爱虎、乔兵、胡小鸡了呢？这里边啊有个原因，就是掌柜的崔豹有个哥哥，是谁呢？就是当初开那个怡春园的掌柜的，叫做冰铁塔崔龙，两个人一奶同胞啊。你想想这个崔龙在怡春园那个地方让爱虎、乔兵、胡小季、张豹这个四人给打的是落汤流水呀、啊、而且那还出了人命了，打死了六条人命，还有十几个重伤的，把这个崔龙也给打跑了。崔龙啊真舍不得自己的买卖，无奈一劫他不敢回去呀、啊、这要是让官府知道喽，还得打这人命官司，这可怎么办呢？而且呢就他请来那四位教师爷，也就是像什么这个薛坤啊、赵胜、孙清、李霸，全都失散了，也找不着了。一想干脆我呀先投奔我弟弟那儿去吧，所以他就来到了这个兴隆老店。到了这儿了，崔豹这么一看，哎呦哥哥您这是怎么了？崔龙赶快就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兄弟这么一讲。崔豹听完了以后，哥哥您哪儿也别去了，您就在我这儿藏着吧，您呢在后边也帮着我照顾点买卖，另外那个千万千万的别奔外边抛头露面。就这么着，崔龙就藏在崔豹这黑店里边了。这一天呢，人家哥俩呀正在上房这儿喝茶呢，哎，就听那个伙计呀跟徐良在外边说话。掌柜的您是山西人吧？您贵姓啊？啊，我是个老西子，我姓徐。这个崔龙呢赶快的过来把门帘这么一挑，探出脑袋这么一看，徐良他是不认识啊，但是他借月光这么一瞅，他认准了爱虎、胡小季、乔兵这三个人了。哎呦，那真是啊，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哈哈，心里边这个好乐呀，赶快的往回这么一收身，放下了门帘，转过身来告诉他兄弟，嘿嘿，兄弟，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该找哥哥我要报仇了。崔豹这么一听，哥哥怎么了？刚才进来四个人，有三个那都是我的仇人，就是他们在怡春园那儿砸了我的买卖，而且杀得我好惨呐、啊！哦，既然这样，哥哥您放心吧，他们不是住进东屋了吗？啊， 今天晚上咱们就结果他们的性命，兄弟，我一定替哥哥报仇。随着这崔豹啊吩咐一声，把那尤三找来。尤三呢是他这儿的一个伙计，专门的干这个黑买卖的，此人姓尤，名叫尤福，排行第三，外号人称水耗子。水耗子尤三进来以后给二位掌柜的行礼，掌柜的，您有什么吩咐啊？没别的，我告诉你说，住在东屋的啊，刚住进去，那都是大掌柜的仇人哦。今天晚上，你们想办法用蒙汗药先把他们蒙倒喽，然后半夜时分结果他们的性命，明白了吗？行嘞，掌柜的，这事儿您就全交给我了。刘三出去功夫不大回来了。哎呦，掌柜的，这事儿还真不好办。怎么？要说这四个人呢，还真够扎手的。嘿嘿，他们说自己吃白斋，也不要菜，也不要汤的，这蒙汗药没法往里边下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如此的扎手呢？崔龙在旁边想了想，哼，尽管他们夹着小心，他们睡觉不睡，老虎还有打盹的功夫呢。你们给我盯着点。一旦他们睡着了，你们呢就如此这般。是嘞，掌柜的，您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了。水耗子尤三出现了，到了半夜叫上了三个伙计，全都拿着兵器，他们呢挑着灯笼就奔后院那个平台这儿过来了。进了平台以后，倒着身打着灯笼下了地道。这儿呢肯定是个地道，是个总地道。这个地道啊是通往各个房间，也就是各个房间全都靠着铁锅呢。这个铁锅底下专门有这个大铁丸子，旁边呢还有个角，另外还有这个铁链子，这儿还有这么一个铁环钩子，勾着这个铁锅的沿儿，这个环上边旁边还有这么一个大木头橛子，也就是说把这个铁锅呀牢牢固固的给固定在上边了。白天谁要想搬开，连门都没有，根本就搬不动。只有他们来到这儿，就奔着东屋这个房子就过来了，来到铁锅这儿先悄悄的把这个铁锅下边的钩给摘了。随着呢尤三就让这三个伙计头了那位吧，先拿这铁锅呀往起起一起，左边一起右边一起，看看有什么动静没有，是不是被人发觉了。起了好几下没事儿，这才把这铁锅呀往起这么一掀，事先预备好一根棍儿，棍上边挑着这么一个纸壳做的人脑袋，还戴上这么一个蓝毡帽，另外呢下边还有这么一个蓝布包袱。这是干嘛？这就是幌子呀，先拿它往上晃一晃，试一试，看看到底有什么人发觉没有。连着晃了这么三四次，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下啊，下边这伙计胆儿也大了，把这幌子往旁边这么一收，他自己噌上来了。哪知道啊，徐良爱虎胡小季正拿刀在这儿等着呢。第一个上来让徐良给杀了，第二个上来让爱虎给宰了，第三个刚一露头，也就是胡小季一把没拽住，咕噜噜噜往下这么一咕噜，他们就知道糟了。这个伙计当时啊也不跟这个尤三讲了，一直窜出这个平台就喊开了，掌柜的，掌柜的，可了不得了，咱们两个伙计都让人家给杀了，人家在里边有了防备了。崔龙崔豹哥俩正在屋子里边喝茶呢，一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大事不好，刷了刷了，两人把自己长大衣服往旁边这么一甩，从墙上摘下刀来，两个人就出来了，立刻吩咐伙计们赶快抄家伙。店里边的伙计这一下拿什么家伙的全都有，什么叫做搂耙呀，铁锹啊，擀面杖，切菜刀啊，棍子棒子，呼啦的一下四五十号人呐，全都出来了。这时候徐良他们把乔斌也给叫醒了，四个人拿着刀就在院子里边这么一站。 小斌呐、扯开嗓子这么一喊：“嘿，这儿肯定是个贼店啊！贼人，赶快出来受死！你们大家全都听着，你们可就住进了贼店了。”他这么一喊不要紧，多亏呀，这里边的客人还少点儿，可外边的客人多呀，那都是一些做小买卖的穷人呐。一听说是什么，是贼店。他们睡的又是大通铺，呼啦一下全都起来了，这通嚷嚷啊，哎呀不好啊，你看我的裤子丢了，那个说嘿，我那荷包怎么也没了，那个、说我的大包呢，嚷嚷了一通，这还掷点弯呢，那怎么办呢，咱们得报官，你怎么报官去，你裤子都没了，谁说没了，我这穿着呢，穿着你还嚷嚷什么，这通的乱呢。可是后边院子里边叮当叮当这就打开了，爱虎对着崔龙，胡小鸡对着崔豹，徐良跟乔斌两个人呐、打外围。呵，您瞅这徐良这口大环宝刀吧，就听着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怎么就这伙计手里面拿的这些兵器，那哪架得住徐良这口大环宝刀啊，转眼之间全都给削趴下了。就这些兵器叮了当啷扔了这么一地呀、这些伙计们一看不好，干脆咱们跑呗。到这个时节了，有一个人没跑，谁呀、那就是那水耗子刘三。他在哪儿呢？他一直在这个枪击角那儿藏着呢。他一看，哦，那白眉目老心感觉这么厉害，他那口刀，嚯，他呀一弯腰捡起一块砖头来，照着徐良那手，这砖头就扔过来了。霎时间就看见血光崩溅，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谁呀、不是徐良，是那个尤三趴下了。怎么回事啊？那个徐良啊，他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虽然说这个时节了，就剩下崔龙、崔豹跟他们四个人打了，徐良掏出了一只飞镖来，刚想着要打这个崔龙，他闪眼这么一看，呵，那边有这么一个人影弯腰捡砖头冲自己扔过来了。徐亮心中暗想啊，行了，这只飞镖就送给你了。眼瞅着徐亮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让过砖头去，这么一反手，嗖，这飞镖啊直奔这个尤三的梗嗓咽喉，扑通一声他就栽倒在地，是气绝人亡。崔龙、崔豹这么一看，哎呦，怎么着，连尤三全都死了，再一看周围的伙计全都跑光了，现在就剩下他们六个人了。原来是俩人对俩人，他们两个人还对付不了呢，现在人家四个人要打他们两个人，那肯定的不是对手啊。到这个时候崔龙一看不好，他呀一转身拿起这刀来，冲着徐良就剁下来了。徐良用自己的大环宝刀往上这么一迎，嘡啷嘡啷啊，崔龙一看，哟呵，怎么着，我这刀削去半截去，他是转身就跑。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应该始于是康熙末年，